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初又见到你了，黄晓初。 Hello, 你好啊， 我是赖慧玲啊。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你好像长期都是跟人说话，你不是跟我说话这样？ 因为我哋有好多听众听紧噶嘛，咁、 哦、 我都要同听众去分享一下嘛。 我习惯咗喺度净系自说自话咧，我唔理啲听众其实。 你应该系个好演员咯，直情唔理镜头啊，乜都唔理，净系顾自己。 我都想我系一个好嘅演员，但系可惜我唔系。 啊！但系你头先讲起，即系又唔理镜头啊嗰啲、啊，我突然之间闪过咧，我哋今日讲嘅呢一个编剧咧，佢之前有一个作品系几有趣，叫做《大空港2013》啊。 系系。 佢个特别之处就系咧，一班演员啦，同一个。即是这个编剧导演就 book 了一个机场九日，他们呢就排练了四日，就是在那个机场里面排练、他们这个戏，但这个戏其实是一个电影来的，他们就会拍五日，每一日都是做一次，即是好像舞台剧这样做一次，一 take 过一个镜头，没有任何剪接的，是的，一 take 过拍完，就是这个导演的其中一个作品。 不知道这个电影有没有提名拿最佳剪接呢？ 我可以 research 下嘅，睇下佢嗰个剪接系 系啊系啊， 好啩应该， 应该剪得几好嘅，我觉得落刀少啊，因为 但系呢个系佢编排好嘅。咁譬如你自己做舞台又或者你拍电影，你觉得剪接对于一个戏嘅重要性系点啊？ 喂，梗系紧要啦，因为嗱，其实喺舞台剧上面，我哋只不过嗰个剪接嘅手段同埋方法唔同咗，特别系而家多咗一啲唔同嘅剧场技巧咧，即系譬如话用 projection 啊，用 video 啊，甚至用立体投影啊、灯光啊，令到你可以有某一啲嘢，即系类似话所谓电影感啦。但系其实你喺电影方面嚟讲，你真系可以拍完翻去将佢剪埋一齐噶嘛？即系成日讲，啲人成日讲蒙太奇，蒙太奇是咩啫？蒙太奇就系将两个 shot 你搏埋咗，然之后佢产生一个新嘅意念啊嘛。即系譬如你见到有一个人，佢个样哇，好似而家好肚饿咁，攞住刀叉 close up， 跟住下一个 shot 接住嘅系有一个 B B 瞓咗喺只碟上面，但系分开拍嘅， 系、系。 咁但系我剪埋佢一齐， 就会有呢个联想， 你有一个新嘅联想，然之后有一个新嘅 idea 走出嚟啊嘛。咁、呢个就系剪接咯，即系所以点解而家咧，我听唔少噶，我啲学生走出去拍戏，然之后话、导演猛咁叫我，你唔好做咁多，唔好做咁多咁啊。系啊，梗系啦，你唔好做咁多，然之后翻嚟佢将五个唔关事嘅 shot 剪埋一齐，跟住连成咗一个有系统、有关系、有故事、有嘢想讲嘅一个咁样嘅剪接，咁就讲咗个导演想讲嘅。所以好多时啲导演都不屑去同个演员沟通。就 是 即是因为他用啲其他嘅手段，用啲其他导演嘅方法，用啲其他剪接嘅方法去讲咗佢要讲嘅嘢，然之后叫个演员唔好做咁多。咁、所以你话剪接用得好，你可以救返套戏，甚至係改写一套戏，将佢变做第二样嘢。但你用得唔好嘅时候呢，有阵时有啲人亦都过分依赖囉。因为到最后喺我嘅角度啦，戏呢就永远都甩唔到嘅，就係人同人之间嘅感情关系交流。即系呢啲永远都甩唔到嘅。咁如果嗰个演员个表演系有问题嘅话，你剪接系唔会令到佢真系可以变咗做第二个表演噶嘛。咁、所以就到最后佢系可以 enhance 到一啲嘢。但系如果嗰个演员本身嘅表演已经很好好啊，咁你剪接就可以即系丰富佢啦，再加啲嘢落去啦。但系如果个表演系唔好，你纯粹用剪接嘅话咧，咁当然你亦都可能救咗佢嘅，因为个导演用其他方法去表演嗰陣時啊嘛，即係你個演員啊，佢做唔到一個好浪漫嘅感覺，佢坐喺度淨係雙眼放空望前面，然之後突然間剪接下一個 shot 係啲花草樹木啊，冷浪漫咁樣，咁嗰陣時可以出嚟係個導演幫到件事，但係就即係大家因為有個媒體唔同咗，所以做舞台同做電影都係做緊一樣嘢，係導演係用緊唔同嘅手法去幫手令到個戲。到最后个 presentation 好啲，咁当然啦，因为真系做电影做短片咧，有个剪接师帮你剪噶嘛。咁、但系做舞台剧就一定要真系一手一脚同啲演员同其他技术部门夹出嚟咯。 咁但系其实舞台我哋都可以话系有剪接噶， 都可以有嘅，因为我都曾经经验过嘅，作为一个导演咧，有阵时啲演员会同你拗啊，即系佢觉得、喂，我觉得系咁样咁做嘅，咁样咁做，咁到最后。即系你始终都唔系拗唔拗得过佢，系到佢演出嘅时候，你有啲嘢你唔能够。 100% 控制到，即 係 佢個選擇啊，到最後傾完，佢都覺得係佢嗰個趨勢好啲嘅，咁、可能都會照去。咁但係跟住我哋作為導演嘅，我哋咪用一啲其他嘅方法，令到個戲可唔可以個 focus 唔同咗啊？或者係個氣氛唔同咗啊？令到呈現到我哋作為導演喺成個製作團隊嗰個角度，認為係應該咁樣去，應該講緊咁嘅故仔，而強化翻要講嗰樣嘢咯。因為到最後，其實導演其實最需要堅守嘅係個演出同觀眾之間嗰個關係嘛。因為到最後我哋最 concern 係去到觀眾嗰度，個觀眾個經驗係如何，所以我哋咪用唔同嘅方法令到嗰個經驗能夠產生咯。其實係咁啫。 所以其實我哋有時成日都話睇一套戲咧，你睇到演員嘅工作、導演嘅工作、編劇嘅工作。有時咧，我覺得導演就係點樣去處理編劇嘅時候一啲啲咁嘅情景，點樣連埋一齊，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剪接嘅技巧嘅工作咯。咁啊，講咁多，我哋就不如講下今日呢一個戲啦。今日呢個戲咧就叫做《揾鬼打官司》，我哋香港譯做。咁我哋呢个今次嘅导演同埋编剧咧，都系同一个人，就系三谷幸喜啦。如果我哋香港人较为知道三谷幸喜，就系近呢一两年都几多上演嘅《笑之大学》。笑之大学都上演过几多次回头戏班啦，佢哋都做咗几次啦。好啊，咁我哋而家睇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讲下《揾鬼打官司》。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啊！阿初，我哋今日讲紧嘅电影啦，就系《揾鬼打官司》，就系、由三谷幸喜佢自己编剧导演嘅一个作品啦。咁我哋头先都讲过，佢都有啲较为多人知嘅剧本，例如《笑之大学》啊。咁今次我哋咧就主要讲佢《揾鬼打官司》嘅作品。你 enjoy 咧呢个戏？ 我 enjoy 嘅，我睇嘅时候都 enjoy 嘅，因为呢啲戏其实点讲咧？我谂听开我哋都知道我就唔鍾意将啲戏点样归类做咩咩某一个大嘅劇种咁样、我唔鍾意。咁、但係佢讲呢个古仔呢就係、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古仔嚟。因为第一就 suppose 係讲一个有法庭戏啦，咁香港人好鍾意法庭戏㗎，其实世界各地都係。因为一有法庭戏就即係一定有 conflict 嘛，一定有 conflict 啦，跟住有啲嘢 at risk 啦，即係而 at risk 嘅通常唔係罚款500㗎嘛，通常都係终身监禁同埋係死刑㗎嘛，係咪即係呢啲係好大嘅 risk 嚟㗎嘛，人最大嘅 risk 嚟㗎啦，所以变咗呢就係佢本身已经係一个好有冲突嘅地方嚟。咁跟住呢就因为我哋香港人就最鍾意睇，特别嗰啲电视剧就係啲恩怨情仇啊，係咪即係争下产啊， 好多爱恨喺入边 嘅，系啦，好紧要啦，呢啲系咪？所以本身呢个 set up 已经系好好噶啦。咁但系今次嘅编剧咧，佢嗰个切入点同埋讲个故仔就比较特别啲嘅，即系嗱。嗰套戏个名啦，我哋香港就叫揾鬼打官司啦，咁就系唔知点解要揾只鬼上嚟打官司啦。咁啊，台湾就应该译做鬼压床了没啊嘛，即系话你今日俾鬼砸咗未啊？咁样啦，即系译翻做广东话就系、你今日俾鬼砸咗未啊？咁样。但系一个咁嘅戏，竟然法庭戏系愣上鬼怪。上一次我记得有人做呢样嘢咧，就已经系咩咧？罗生门啊！ 哦， 罗生门系临尾 系， 系罗生门系临尾系请个灵媒，系请翻个武士嘅鬼魂上嚟噶嘛，又系咁样。咁但系点都好啦，咁我唔知呢一个罗生门请翻个武士嘅鬼魂上嚟呢一单嘢，同呢套戏有冇任何相互嘅关系，或者有冇受到影响咧？但系就攞咗一条咁嘅大桥，就系、有只鬼作为一个 证人， 就喺法庭上面作供噶嘛。咁但系个古仔咧个来龙去脉咧，就我觉得编剧都花咗唔少嘅功夫， 咁 我 哋就直接因为 系我哋就直接讲讲。讲个故仔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故事一开始咧，我哋就见到系一间应该系一间大屋啦，应该系几有钱噶啦，有两女一男，咁就应该系有一啲感情瓜葛啦。个男人亦都冇眼睇啦，两个女人推撞之中咧，就其中一个俾人推落楼，就应该跌死咗。 系。 喺咁样之后呢就当然系成为咗一单命案啦，警察就当然要开始查啦。咁与此同时呢，我哋就认识到剧入面另外一个主要嘅人物，就系有一个律师啊。咁呢一个律师呢就叫做保生魁美。咁呢个律师呢一出场呢佢就系迟咗起身啦。 好多甩漏啦。 咁啊个男朋友喺楼下煮緊饭俾佢，咁佢就突然间话唔好，我攞隻照算啦，咁样就跑出门口啦。去到个法庭度，点知佢出嚟盘问个证人嘅时候又跌晒啲文件啦 ，click click 咁啦，出到去盘问个证人嘅时候，佢问嗰啲又问得好差啦，咁就害着嗰个俾佢辩护嗰个伯伯啦，好惨啊！卒之系嗰个伯伯咧，系写信就话我要换律师咁样，咁就系即系第一单嘢就咁样完咗啦。佢亦都知道，唉、哎，真系大件事啦咁。而佢嘅上司咧就同佢讲啦，嗱，第一人哋已经系换律师啦，第二就系、嗱，你再系咁落去，你真系唔掂啊！嗱，呢度有一个最后机会，有一单案。 冇人肯接，咁你就唯有你接啦，想办法打佢啦，即係唔好毁咗你爸爸嘅污名，因为你爸爸都系一个出名嘅律师嚟嘛，咁你要俾心机啦，咁样，咁就俾咗单案，佢话我今次一定会俾心机嘅、但系跟住佢嘅上司就话俾佢听，呢单嘢真系难搞啊，即系点解难搞咧？你自己睇下啦，咁佢就睇下嗰个被告人咧，第一佢话自己冇罪啦，咁佢就走去揾呢一个被告人，咁啊问个被告人已经系喺个拘留室嘅咯，问佢、喂点样啊？你有不在场证据，咁啊点啦？嗱嗱临攞出你个不在场证据，咁我哋就搞掂啦呢单案。咁佢话佢有不在场证据系咩咧？哎，我全晚都冇离开个间房，点解啊？因为我被鬼扎啦，即系佢俾只鬼扎住咗喺间房度，根本佢都喐唔到，佢就冇办法出到去。咁呢个咁样嘅律师咧，阿保生贿咪咧就话 yes。搞掂咗啦，有一个不在场证据，翻去走上去个法庭度啦，就同个法官讲：，诶、哎，我哋有不在场证据啊，就系佢就系俾鬼责啊咁。喂，咁跟住个对方嗰个律师同嗰个法官啦、啊，就话啦：，喂，咁你真系要揾只鬼上庭先得、啊，咁先证明到，哈哈哈咁啊笑啦。点知呢个傻女咧，阿保生贿咪呢个律师咧，一听到就系、是啊，我走去揾佢咪得啦。咁佢就真系走咗去嗰一间旅馆，即系嗰间旅馆就系出名咩咧？就系、是、出名喺一个古战场附近，就系有鬼魂出。但是那些老板就说真的有鬼魂出没就拿嘢啦，现在最重要就是有鬼魂出没就是作为一个招来，有人来的哪边有鬼啊，这样。跟住去到嗰度咧，就發現有間房啦，就係、是、當晚嗰個被告咧瞓嗰間房。然之後隔離又有另外一間房。咦？點解呢間房唔開放？佢話：哦，因為呢間房有鬼啊嘛。咁樣嚇、啊、你又話唔係有鬼啊？唔係，你唔好理啦。咁樣佢話：哦，咁好啦，我就瞓喺呢度啦。點知咧，當晚咧呢、這個律師咧臨走啦，突然間又落大雨，又冇曬車咁樣，佢就被逼要真係住喺呢間旅館，就是、住咗喺嗰間房入邊。 係 點知佢就真係俾鬼執啦，就見到呢只鬼啦。咁見到只鬼咧，就係、是、一隻嗰啲日本武士嚟嘅。咁啊，佢見到呢個日本武士咧，然之後就哇，我終於見到你啦，掂啦！呢次我仲唔捉你翻去幫手做正功？跟住日鬼又問佢：喂，我鬼嚟喎，你唔怕咁啊？佢諗諗下先發覺係我真係鬼嚟喎，死咗！然之後咁樣，即係已經係一大扎嘅笑料噶啦。到最後原來咧呢一個律師就同佢講啦，話因為我哋有單咁樣嘅案，就想請你翻嚟咧協助調查同埋做證人嘅咁樣。我鬼嚟喎，點樣做證人啊？佢話。哦，咁啊系，同埋咧，佢系鬼嚟啊嘛，日头又唔可以出嚟噶嘛，咁啊点咧？咁啊好彩半夜有的士啦，但系啲鬼初初都系话系唔好搞啦，但系到最后咧，因为呢一个律师咧就同佢讲咧，因为嗰个疑犯咧佢好惨啊，其实佢冇做过，系冤狱嚟嘅。 因为我哋一开始见到嗰两女一男，同埋呢一个被告已经系两个人嚟噶啦，嗰个男人同呢个男人， 所以就我哋都知道某程度上呢个真系一个冤狱嚟啦。咁而家就最紧要系只鬼肯唔肯做证啦。咁呢只鬼一听到咧，佢就话吓佢系冤案嚟嘅，咁我哋要帮佢。啊，点解啊？咁啊，佢就系话咧，原来咧佢自己咧当日打仗嘅时候咧，佢就俾啲同伴啊，就屈佢话佢系内奸，卒之咧就俾人斩头啊。咁佢就好明白呢一个俾人屈嘅感受啊，所以佢就话我一定要帮佢咁啦。咁遇事者咧，佢哋就搭的士一齐走啦。咁但系咧。沿途咧冇人見到呢只鬼喎，咁、就淨係得呢個律師見到佢嘅啫。咁喺的士度佢又同呢只鬼傾偈啦。咁、個的士司機又覺得好奇怪啦。呢只鬼又猛話自己肚餓啦，卒之係走咗去間餐廳度食嘢啦。嗰個的士司機聽到就食嘢、好啊，以為有個女仔請佢食嘢咁啦，卒之就其實請鬼食嘢啫。但我哋當中亦都發現咧，原來呢只鬼咧係有某啲少少嘅能力，雖然佢食唔到嘢，原來佢係可以咧吹氣出嚟啊。即係佢又攞住杯嘢飲喺度吹啲氣出嚟啦，然之後又周圍吹啲其他嘢啦佢話：，誒啲嘢雖然食唔到，但我聞下都開心啊嘛，咁樣，即係我哋發現咗原來一鬼有咁嘅能力嘅。咁如是者咧，呢、這個律師咧就帶咗個鬼咧，就翻咗屋企喺屋企度住啦，就介紹俾個男朋友識啦。咁個男朋友就知道有隻鬼咯，咁都冇計啦。 但係見唔到佢啦， 係見唔到咁樣啦。但係想辦法對佢好好啦。咁啊，到最後就係呢一個律師咧，就翻嚟同個上司講：我請咗個鬼魂嚟啦，而家就企咗喺你隔離咋。但係呢個上司就見唔到啦。咁、到最後佢亦都用一個方法咧，就係、是、叫嗰個鬼魂留喺間房入邊，然之後佢自己走咗出去。咁啊，睇下嗰個上司做乜嘢，然之後走翻入嚟打開一道門咧，就將嗰個上司做咗嘅嘢講翻曬俾嗰個。上司知就發現嗰個上司幾好奇怪嘅，即係唔係奇怪 嘅，跳舞嗰啲啊， 因為最慘係因為佢有病啊，其實佢唔適宜食咁多朱古力嘅，醫生已經勸佢唔好食咁多甜嘅嘢，同埋咧佢就自己喺度練踢踏舞咁樣，好好笑啦咁啊，咁啊就卒之呢個律師走翻入嚟咧，阿保生贿咪咧就話俾佢聽，哦，我知道你頭先做緊咩，因為只鬼其實一路都喺度，咁到最後呢個上司就深刻信咗佢啦。 咁咧，由於要上庭咧，你就要提交一啲唔同嘅 form 啊，就話邊一個人要嚟作供噶嘛，咁樣，咁咧要想辦法咧，影到張靈異照片，就影到張相，就可以係向法庭申請啊，呢個人咧，阿陸冰偉咧就會嚟作供啦，咁樣，卒之佢哋又真係影到一張靈異照片喎，咁啊影到張靈異照片就懟上去法庭度啦， 喺佢男朋友個後邊，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再 cap 出嚟， 係啊，呢個都真係幾好笑嘅，咁總之佢就係影到張靈異照片啦，咁就遞咗上法庭，咁去到法庭度，亦都真係審咯，咁啊審就話，而家你哋有個證人啊，陸冰偉，咁啊佢仲唔嚟嘅，咁啊去咗邊啊，咁啊對方嗰律師就當然就係話，喂，佢個證人都唔肯出場咁樣，我哋 cancel 呢個證人啦，咁但係咧呢個辯方咧啊保生賄媚咧就同個法官講話唔得唔得，因為呢個證人咧有啲事啊，佢一定要咧兩個鐘頭後到先至到到，咁啊可唔可以等下佢啊咁樣，咁咧佢嗰個上司又為咗拖延時間走出嚟跳踢踏舞啦，就係搞咗一輪無謂嘢啦，卒之咧佢哋係真係個法庭聽到話，既然呢個人你講到咁重要，咁好啦，我哋等兩個鐘啦。到最后咧，呢只鬼咧系真系上咗庭噶，咁啊去到个庭度坐咗喺度，但系冇人见到佢，咁点算咧？咁第一就系呢个律师同埋佢个上司咧，两个人咧就揾咗啲科学家，用咗啲 磁场啊、电力啊， 就令到有啲铁砂可以黐咗喺个只鬼魂身上面，令到啲人见到佢啦。咁但系咁都唔够噶嘛，系咪？咁卒之到最后咧，其实佢哋系谂到一个好笨嘅方法，就系点样可以令到呢只鬼魂作到功啊？就系咧用嗰啲有啲糖咧，咪中间有个窿咧，可以吹得响嘅。佢就俾呢粒糖咧，嗰只鬼咧吹啊，咁佢聽到有啲聲，問佢你叫咩名啊？咁佢就吹咗五粒音出嚟咁啦。喂，但係都唔知佢講咩噶嘛，所以到最後佢哋決定咧就係淨係問佢 yes and no， 即係佢 yes 咧就吹一下 ，no 咧就吹兩下咁樣，咁就最簡單啦。咁就一路問佢問題啦。咁卒之咧，呢個對方個檢控官就覺得，喂，你有冇搞錯啊？你點可以攞只鬼嚟做證人㗎？根本冇科學根據嘅呢啲嘢，唔可以信㗎喎。咁樣，但係點知咧呢只鬼咧慢慢開始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佢懷疑咧，其實個檢控官咧係見到佢嘅，即係因為好少人見到，因為其實佢喺沿途翻嚟嘅時候，有幾個人咧係先後見到過呢只鬼魂嘅，但係唔知點解啦。咁佢哋就想逼呢個檢控官承認啦，但係佢死都唔肯認， 因為佢成日扮見唔到。 係啦，佢扮見唔到，一見到咧佢就另歪面啊，跟住扮冇嘢啊，咁樣就走咗去算數咁樣。但係到最後佢哋點算咧？佢哋就發現咧，點解呢個審判官會見到鬼咧？佢哋到最後揾翻曬嗰啲見到鬼嘅人出嚟之後，歸納咗三點。第一咧就係近排梗係行緊衰運嘅，即係都係人生嘅事事都不如意。第二就梗係最近咧附近咧係親身好近距離咁經歷過死亡，一係就撞車啊，一係就有親友過咗身啊。第三样嘢咧，就系最近一定系食过肉桂粉，咁咧就有晒呢三样嘢之后咧， 揾到辛苦， 就有可能咧，系啦，到最后佢哋就发现咗系呢三个共通点啦，佢哋就去揾翻呢一个对方呢个检控官，就话其实我哋知道你见到嘅咁样，跟住咧。就突然間咧，呢一個陸冰偉咧，就竟然走咗去陰間度咧，係揾咗，因為我哋咪話總係佢哋係最近好近死亡 嘅， 最近附近 發生過啦。 就係原來咧，呢一個檢控官隻狗咧係過咗身嘅。陸冰偉咧去陰間度咧拖翻隻狗上嚟，咁跟住咧就呢個檢控官見到隻狗之後就好開心啦。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咧，呢個檢控官咧到最後係真係承認。是接受，即是俾一隻鬼做證供。佢到最後佢話：呢個喺個法庭嘅地方咧，唔係一個論贏輸嘅地方，係一個揾真相嘅地方。所以佢到最後亦都喺咁樣嘅立場之下咧，佢就接受咗呢樣嘢啦。同時咧，亦都出現咗另外一個難度啦，就係呢一隻鬼魂啦，陸冰偉佢要再上庭準備出庭嘅時候咧，竟然喺陰間嚟咗個使者就話：喂，你嗱臨要跟我翻陰間啦，你唔可以再喺度搞搞震啦咁樣，咁就麻煩啦。即係竟然係突然間陰間唔俾佢嚟作供喎，咁樣喺呢個時候竟然咧係嗰個檢控官出手啊，就同呢個陰間呢個人講啊，就係話你唔好阻住我哋，我哋而家陽間有問題，就係佢要出庭作供，你唔好阻住我哋。但係呢個陰間嘅人就話：你知唔知道你得罪緊邊個？你如果得罪咗我嘅話，你死咗之後你好大件事喎，我唔理啊！即係我哋而家係講緊公義，你唔好阻住我。同埋就算佢作供都好啦，佢唔會贏得到嘅。咁呢個陰間嘅使者聽咗之後就覺得，哦，你咁有把握，俾個鬼出庭，你都覺得自己有機會贏，好又睇下你點樣打。咁卒之就俾佢真係上庭打呢單官司啦。 同埋系咁俾啲 DVD 嗰个， 系因为嗰个阴间使者好中意睇某啲电影噶嘛， 咁佢又锯啲啦， 系啦，咁啊俾佢睇电影咁样话啊，你而家呢套戏系三个钟，咁你就坐喺度睇三个钟，我就俾三个钟时间你，你就去做嘢啦，咁样好好笑啊。咁卒之上到庭啦，点知咧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呢个检控官咧到最后问嗰只鬼咧，因为个辩护律师咧就问咗佢啦，你嗰晚系咪砸住人哋啊？咁啊系啊，咁啊你砸咗人哋几耐啊？成晚啊，嗱而家我哋有证据啦，搞掂啦，咁样跟住佢走咗。点知呢个检控官咧 就出嚟問個問題咧，佢又問得好有 point 喎，即係呢個我亦都覺得係編劇做得好好嘅，就係、是、問佢：你嗰晚擲住佢啊嘛，係啊，咁啊，點解你要擲住佢啊？咁鬼就梗係擲住人㗎啦， 咁唔久都會咁擲住人嘅，我唔知點解㗎。 咁點解你咁做？唔知啊，咁你冇動機嘅喎，你冇動機，你話你自己擲住咁樣喺法庭上講唔通喎，你做咩擲住人先？咁就令到嗰陣時咧，就有個好有趣嘅 conflict。冇錯，你係證明到佢係的，而且確係俾個係擲，但你唔知道點解佢要擲住佢，亦都講唔出個原因。喂，咁你點講都得㗎啦。咁所以咧，就喺法庭上面呢個又成為咗一個好好麻煩嘅地方啦。同埋咧，呢、這個檢控官咧就攞出咗一個好有力嘅證供，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歷史人物嚟啊嘛。佢攞本書出嚟啦，古籍話咧呢個人咧係即係點講做內鬼嘅，咁所以呢只鬼嘅誠信亦都有問題嘅、啊，所以我哋唔可以信佢嘅證供。喂，遇事者就好難搞啦。咁點算先？就算只鬼出庭作供，佢嘅作供竟然係唔可信，咁冇曬計啦。咁呢個時候咧，那個辯護律師就一路喺度諗辦法，點樣可以證明呢只鬼係有誠信嘅？咁就揾咗咧佢嘅後人啊，佢嘅後人而家係一個歷史學家嚟。咁就 话证明好多代之后嘅， 系25代之后嘅后人就话咧，其实佢系冇卖国嘅，咁但系呢啲都系死无对证啊嘛，佢斋讲嘅啫嘛，咁所以到最后亦都不了了之啦。咁呢个位就去到一个咧，亦都系好好笑嘅位，就系嗰个律师咧去到再见翻嗰个被告啊，嗰个疑犯咧喺个拘留室嗰度咧，呢个被告开始喺度谂就系、是。喂，究竟呢家單案而家係審緊我啊，定係審緊嗰隻鬼啊？我應該係主角啊，大佬，點解你走咗去？點解你哋會走去？個個都喺度講鬼，因為傳媒啊，所有人啊，聽到話哇有鬼上庭啊，大家都嚟睇啊。雖然見唔到隻鬼，大家都嚟八卦下咁。佢係覺得自己原本係主角嚟嘛，而家唔係主角喎、啊，咁樣 係 啦。 冇人記得我嘅。 咁跟住咧，佢又講咗一個好有道理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喂，既然你哋能夠揾到一隻鬼魂上嚟作供。咁其实你哋直接揾我死咗嗰个老婆上嚟作供咪得咯？点解你唔直接揾佢？你揾到佢咪得咯？系 又系 咁，即系讲咗咁耐，你既然揾到鬼，点解唔揾佢个老婆啫？咁同时那边厢咧，其实一开始咪有一对男女就其实系害死咗个女人嘅。到最后佢哋亦都开始发觉，哇，有鬼出嚟作证，咁佢哋就开始请驱邪嘅师傅啊嚟帮手捉住只鬼啊，咁咪等佢作唔到供咁样啦。咁卒之就惊动到嗰两个人，佢哋就开始想办法。点知出到嚟捉鬼嗰个人原来又系废嘅，即系根本都捉唔到嘅咁样，嗰度亦都系小问题啦。咁但系问题出现啦，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喂，既然可以揾翻死咗嗰个死者嘅灵魂，咁呢个陆冰卫就嗱嗱嗱落去阴间度睇下揾翻嗰个鬼魂啦，揾咗好耐。即係雖然喺陰間度揾好耐，佢都係一秒鐘就喺另外一邊就走翻出嚟。佢話因為陽間同陰間嗰個時間觀念係好唔同嘅， 相對論嚟嘅。 係啊，咁佢翻到嚟就話我揾咗好耐咧，周圍都行過曬啦。你諗下，仲有屍嚟死過咁多人，下面咁多鬼王，我點揾啫？我已經揾曬所有可以揾嘅地方，我都揾唔到佢。咁啊奇怪啦，即係佢揾只狗啊咁容易揾到，點解要揾個人啊咁難揾咧？咁佢諗嘅都諗唔通啦，點解揾唔到呢個女人啊？到最後咧，呢、這個辯護律師咧保生攜尾咧就諗到一樣嘢，佢話。呢一对咁样嘅男女咧，一开始嗰对男女咧，喺嗰个死者死嗰、那个叫葬礼度咧，佢一路都系啲表现咧好奇怪嘅，于是佢哋咧就谂到有可能咧系一单谋杀案、 嗯， 其实就系咧妹妹就杀咗个姐姐，然之后就假扮系个姐姐，跟住就同嗰个男人就喺埋一齐啦、 嗯、 ，OK。即系个妹妹而家就死咗， 嗯， 将呢件事就嫁祸俾个妹妹嗰个丈夫， 就 话 佢杀自己老婆， 咁而家就话个妹妹死咗，其实就系个姐姐死咗，咁、 嗯、 呢个妹妹就扮系姐姐，就同嗰个男人就谂住可以相宿相妻啦， 系 咪？就大家我希望大家明啦， 明， 因为佢哋两个样好似啊嘛，咁所以就啲人初初都唔觉得有啲咩问题，但系咧呢一、這个律师咧，即系已经 spot 到系有啲唔对路噶啦，咁就去试探佢啦，即系点解佢个妹死咗，佢而家又好似唔系好伤心咁啊，喺度扮喊啊咁样啦。卒之咧，佢哋谂通咗呢样嘢咧，就发现咧，一路佢哋揾唔到个鬼魂嘅原因就系嗰个人根本未死， 嗯， 死咗个人其实就系个姐姐嚟嘅， 嗯， 到最后咧，佢哋咧就系落去阴间度咧，就揾翻个姐姐个鬼魂翻上嚟，咁、到最后就喺个庭上面作供，因为开始有好多唔同见到鬼魂嘅人都喺呢个法庭度聚集啦，就亦都辗转咧就系破咗呢单案啊，就系讲咗原来呢两个先至系真凶嚟嘅咁样。咁事件亦都告一段落，同埋呢个陆冰卫咧，亦都俾人捉咗翻去阴间啦。到最后就咁样完咗嘅。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律师咧，亦都系喂陆冰卫唔见咗啦，啲鬼魂啊消失咗。同埋因为咧，佢赢嗰单官司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佢赢嗰单官司啦，佢开始个人好运啊。 佢就见唔到鬼啦，而家咁所有鬼魂喺佢面前都出现唔到。而陆冰卫咧，到最后咧系就人哋就俾一个机会佢可以翻上嚟阳间，佢揾翻呢一个律师嘅时候，呢、這个律师已经见唔到佢啦、 嗯。 但系最重点系咩咧？系呢一个鬼魂，呢、這个陆冰卫咧，竟然系揾咗呢一个律师个爸爸上嚟，个爸爸嘅鬼魂走上嚟。咁因为呢个律师其实一路由一开始都已经系有人话 warn 佢，就系话你唔可以有毁你爸爸嘅威名啊，即系佢一个咁好嘅律师咁啊、嗯。到最后佢亦都赢咗一单，所有人都觉得系冇可能打赢嘅官司，即系揾鬼打官司，然之后打赢咗，系咪？咁到最后佢爸爸亦都好安慰咁样，就虽然系只系一个鬼魂啦，但系就同佢喺埋一齐，就系、是、留喺个法庭入边坐咗一阵咁样。咁 啊，又用个口琴啊， 系啦，又系用翻嘅，系啊，因为佢只可以答到 yes or no 好简单，或者用音乐。啦，即系咁戏入边有一只歌就系重复出现过，就系细细个就成日都呢个爸爸同呢、這个律师，即系两个成日都听嘅一只歌，好中意嗰只歌嘅，咁、嗯、就用嗰只歌嚟沟通咁啊。咁故事亦都喺呢度咧，就有一个即系几感人嘅结局啦。 系好完整嘅一个故事啦，我都觉得。 系 好啊，咁我哋唞一阵，转头翻嚟我哋讨论下个内容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剧本咧，就系揾鬼打官司啦。呢、 嗯、 个电影我记得系2012年嘅时候上映，但系喺香港上映嘅时候系好似系好短时间就已经落咗画嘅一套电影嚟嘅。 系， 但系嗱，头先我哋咁样讲啦，剧情上面咧都好丰富嘅， 系 有好多好多。我睇咧，我最深刻咧就系、是、突然之间嗰个被告人，佢话唔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大家系咪审紧我嘅案咧？点解？好似有少少走歪咗去讲鬼嘅咧，即系我记得我睇嘅时候，我去到呢、這个，我都系拍手噶，哇犀利！即系观众会问嘅问题，呢个编剧用佢自己嘅角色去讲翻出嚟， 系 好犀利嘅，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当中有好多呢啲好细嘅位置，系令到我觉得呢个戏系好精彩。 我觉得编剧喺铺陈呢一啲人物唔同人嗰、那个，即系我唔会话真系一个好深入嘅内心世界嘅，但系个基本佢哋每一个人嗰个 set up 系 set up 得好好嘅。即件事你唔会突然间觉得 off 得好紧要啊！即就算系我哋见到咧嗰个法官咧，系喺庭上面我听到有鬼咧，佢话哇咁样啊！咁然之后嗰个检控官话喂，我哋有鬼呢啲嘢唔科学化，我哋唔信。唔系，但系我想听，即佢嗰啲选择咧系好有趣。 其实呢啲会唔会就系导致一啲 comedy effect 嘅咧？ 咁当然系啦，因为嗰啲人物佢嗰个反应系合理得嚟，系我哋唔 expect 佢咁样反应噶嘛。竟然佢走出嚟话，但系我想听咁样，即你估佢唔到咯，呢个我觉得喺个 comedy 上面呢啲位系 set up 得几好嘅。 嗯，但系成个戏就系好多我头先所讲嘅呢啲。好多驚喜位，佢唔單止係製造咗一個喜劇嘅效果咯，佢真係推進個劇情，而將我哋一直諗緊嘅嘢，個戲應該係咁樣發揮啊，即係去揾鬼啊，去處理隻鬼啊，但係突然之間又會有啲新嘅嘢去睇咯。 同埋因為一開始嗰個戲其實係我哋聽到話有一單命案，有一單謀殺案，然之後想揾到個真兇嘛，但係嗰單案慢慢咧，我覺得編劇好犀利，就係真係將件事可以完全 shift 咗去嗰個鬼嘅故仔，亦都去到一個位佢真。真系自己个编剧自己去玩自己，喂，其实单案系咪应该要审噶？系咪讲紧个鼻嗰点解走晒讲紧鬼啊？即系佢喺个戏入边自己 comment 自己咯，我觉得有一部分系。第二，亦都系真系个戏系必然会咁样推进，因为好人性嗰件事。如果真系有单咁样嘅凶案，所有人都喺度查单凶案，然之后有鬼出现，大家都讲鬼啦，仲讲乜鬼有？ 鬼做证人，几新啊呢件事？ 所以嗰件事系本身个编剧喺 handle 件事个真实性啊，虽然。已经即系我而家咁样讲啦，我话冇可能真实噶啦，你玩到玩鬼喎，大佬个鬼出场上庭作供呢样嘢，讲真实性冇得好讲噶啦。但系喺一个咁嘅基调之下，嗰啲人物嘅 behavior 系真实嘅，呢、一个我觉得系做得相当好 嘅。嗯，即系佢哋嘅行为行动都系令到我哋好信服。咁呢个剧本嗱，好似好多好嘅地方啦，但系即系剧本上有冇啲？ 你覺得可以再改善的地方呢？ 其實個劇本呢，我覺得最好的地方呢，是佢點樣 plan 一單咁樣嘅案呢，慢慢一個個正功同埋慢慢一個 twist 呢，去到最後竟然係破埋單案，係救返嗰一個俾人冤枉嘅呢個被告啦。即係我覺得呢一條橋入面嗰啲細緻嘅地方啦，由一開始佢俾人捉咗，即係話佢想殺咗自己個老婆，然之後佢話自己係俾人冤枉，俾鬼責去揾隻鬼，揾到隻鬼，要想辦法氹隻鬼上庭，上到庭冇人睇到佢，點樣令到啲人睇到佢？佢嘅正功俾對方推翻埋， 係 嘛？然之後點樣去到呢個位，慢慢去真係查翻單案，然之後去揾死者嘅鬼魂，揾唔到。跟住開始懷疑單案，根本個死者係冇死到，然之後諗通咗有可能係一單咁樣嘅原案，跟住揾嗰個死者呢，原來係個姐姐嚟嘅，應該咁佢要揾嗰個姐姐嗰個鬼魂，到最後真係沉冤得雪，而且壞人亦都真係俾人捉咗嘅。咁呢一個咁樣嘅佈局啊，佢本身呢個故仔個推進咧，個事件我覺得個推進係好好嘅。嗰啲每一個細嘅 twist 咧，亦都係 plan 得好好，令到件事言之成理，亦都係有佢嘅懸疑性，唔會到最後只鬼走出嚟有一個作工話，哦佢冇罪啊，咁冇罪冇罪啦，咁完咗。佢係解決埋單案啊！用翻佢個戲個 language， 因為佢個戲嗰個 language 係講有鬼啊嘛， 即 係呢個係佢嘅 set up 嚟啊嘛，佢用翻佢嘅遊戲規則去解決翻佢嘅問題。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做得好嘅。 即係有時啲調查一啲案件嘅戲咧，好容易就係喺一個案件上面好簡單地解決咗，你就會覺得冇驚喜冇嘢睇啊。 當然好嘅呢啲懸疑片都唔係咁啦，就係點樣喺嗰啲細位度 plan 得好好，然之後我哋要跟住佢一齊去查啦。係呢個通常好嘅都係咁，係係冇錯。冇錯，咁但係呢一樣嘢喺成個戲第一條大橋已經好好啦。第二就係咧，其實佢條橋嘅重點咧係在於有一隻鬼。咁呢只鬼點解佢要幫呢個人咧？就係因為佢都係一單冤案嚟噶嘛，自己。咁佢就好想自己洗脱自己嘅污名啦。佢亦都想幫到人啦。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律師咧，佢亦都係因為佢爸爸係一個好出名嘅律師，雖然已經過咗身，但係佢都係想維護到佢爸爸嘅呢一個咁嘅威名。然之後就繼續做到一個好律師，亦都幫到人，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好人嚟嘅，係一個雖然係一個傻大姐， 好善良， 但係佢真係好想幫到人，做到一啲好嘅嘢咯。咁佢亦都真係做到呢一方面，我都覺得係 plan 得好好。但係如果你頭先你問我問題就係話個劇本有冇啲咩瑕疵位，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咧？其實咧，我就有一啲咁樣嘅少少嘅意見嘅。第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喺個戲入邊咧，我哋接近冇提過嘅。頭先講故仔嘅時候，唯一提過嘅咧就係嗰隻鬼魂咧，俾嗰個律師咧請咗翻屋企之後咧，佢係將呢個鬼魂介紹咗俾個男朋友知 嘅。哦，係。 其實喺個戲入邊咧，個男朋友係都出過其他場口嘅，因為呢一個男朋友嘅工作係咩啊？係一個演員嚟啊嘛。咁就要落片場度拍戲噶嘛。咁仲要係拍呢啲古代嘅戰爭場面啊嘛。 咁咧 係啊，呢個鬼魂一見到就係話：，哇！我而家熱血沸騰啦，我都想落場打。咁到最後咧，呢一個鬼魂咧，竟然係喺有一個男演員咧，終於上位啦，有 close up 嘅時候咧，佢走出去遮住一個鏡頭，然之後就無啦啦個 camera 就拍到有一個係古裝嘅樣嘅人。 佢用佢嗰個磁場令到佢出現喺個鏡頭， 係啦係啦， 遮 咗嗰個人啊嘛，嗰個男演員嗰個 close up 竟然冇咗嘛，而導演到最後係收貨話幾好啊 ，keep 咗啊呢個 take 咁樣，咁呢個都真係幾好笑，但係其實對成個戲嗰個推進咧係冇乜用噶。 即系呢件事件咧， 呢个事件对于成个推进系完全冇用，冇咗都冇分别嘅。除咗到最后咧，因为呢一个男朋友咧就话：，诶、哎，我觉得其实做律师同做演员咧都系差唔多嘅啫。你哋做律师咧就系你系演员啦，然之后咧你嘅观众其实就系个法官咯。咁你要想办法令到佢哋信服咯，你要动之以情先得噶。 系 咁点知喺呢个位咧就系、是、有人就唔小心讲错一句嘢就系、是。咁你 so far 有冇做過一個能夠觸動人哋嘅表演先咁？ 哦，咁呢個 演員就好慘，然之後到最後亦都因為呢、這、一個律師咧，長期都係即係埋手喺呢一單案度同只鬼打交道啦。咁到最後呢個男朋友亦都係黯然自己話：咁我都係走先啦，咁樣直頭執嘢走啦，離開 兩人一齊住， 分咗手咁樣。但系其实呢一条线咧，对成个戏咧接近系冇影响噶。 系即系其实佢分唔分手，佢都系努力工作嘅啫嘛。 系啊， 对呢个女主角女律师系冇一啲冲击噶。其实 系啊，咁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少少嘅 敗筆嚟嘅，即係嗰個敗筆係在於而家有一條線，即係我唔知點解喺呢個故仔入邊，嗰個女主角一定要有條感情線。 嗯， 呢條感情線亦都唔係真係影響個故仔好多嘅，咁何苦呢？即係幫唔到件事喎。反而如果嗱調翻轉啦，當係嗰一隻鬼魂，嗰、那個武士嘅鬼魂，唔知點解好靚仔嘅， 係 嚇係唔知風川熱絲定係竹野來風嚟嘅？OK。到最後仲要係住咗喺嗰個女律師嘅屋企嘅，咁可能又會產生一啲其他嘢，可能好啲，我唔知好唔好啊，我亂噏㗎嚇。 唔係，我覺得咁樣係好直接會諗到嘅事咯。哦，佢兩個相處咁耐，會唔會有其他嘅感情發生咧？係好直接會諗到合理嘅一個情節咁樣咯。 係啦，雖然我唔知道有冇好處啊， 係， 只不過係話如果呢件事輾轉俾傳媒知道咗，即係喺戲入邊啊，俾啲傳媒知道咗，又知道只鬼魂住咗喺屋企，你諗下嗰啲傳媒啊，梗會話誒嗰只鬼又住喺你屋企，咁有冇慢慢責你啊？即系梗会有啲其他嘢会发生，然之后开始怀疑佢哋嘅诚信啦。如果我系编剧嘅话，我都会开始谂点样令到呢个系变成一个戏嘅一个 conflict，一个 obstacles， 系帮到个戏嘅，咁可能会好啲咯。而家嗰只鬼佢喺嗰个戏嗰个 reality 入边，当然啦，我哋讲古唔好博古啦，即系点样令到呢只鬼魂可以即系咁样会系合理？佢又可以喺嗰度生存，又可以夜晚啊出没啊，日头啊唔见咗人，佢哋系点样相处？嗰啲细节位我哋唔理啦。咁但系而家呢一个 set up 咧，系有个男朋友，佢哋住埋同间屋，呢个 set up 咧系唔够好啊。我觉得呢度系第一个，我其中一个疑问。其实我睇嘅时候有啲位我觉得慢噶个戏。 哦， 我觉得、当然啦，可能系因为即系我哋即系香港人嗰个节奏啦。我希望唔系，因为如果个戏 keep 住佢个 tension 系够，个 drama 系够嘅，其实我哋唔会觉得系慢嘅，因为我哋系想追住件事去解决。 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都系讲嚟讲去起承转合啫嘛。但系你 set up 咗嗰件事。即係有個咁樣嘅男朋友嘅呢個事件，但係呢個事件到最後佢亦都分咗手，呢、這個分手亦都冇實際影響到呢個女主角，亦、都嗰個男朋友唔係話覺得啊，我個女朋友係咪癲咗啊？然之後做咗啲咩？佢話見到鬼啊，點點點，到最後呢一件事係就喺嗰度完咗，個、男朋友冇翻轉頭，我覺得係幫唔到件事 啊。 所以喺起承轉合嘅角度嚟講，呢件事係突然間生咗一條冇必要嘅線出嚟， 係 俾我會狠狠地 cut 咗。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感觉咧，譬如头先个法官啊，或者呢个男朋友啊，好多都系好似对于呢个女主角发生嘅事，好容易就妥协咗。但如果呢个先可以令到佢制造咗一啲障碍啊，或者一啲咁嘅冲突啦、可能会系更加帮助剧情推进，而呢啲角色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咯。 我唔知道系咪推进嘅，但系佢一定会多一啲 obstacles 咯、而睇 obstacles 我哋中意睇嘢嚟， 系啊，好想睇佢点解决， 睇啲人点样 overcome 啲 obstacles， 呢个系重要嘅。而而家嗰个男朋友的角色呢，他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 obstacles， 他做了什么，即是在编剧的角度，因为 我 set up 一件事出来，我梗要有他的 function 先得的嘛。那他除了说、这个律师是有感情生活的，有个男朋友的之外呢，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因为有时候在编剧的角度，我们在演员的角度都是，我们想知道一个人他是立体的，咁我哋係由啲唔同嘅角度去出發，哦，佢有家庭嘅，佢有男朋友嘅，佢有其他朋友嘅，佢有事業嘅，即係佢究竟個日常生活係點，令到我哋了解呢個角色係立體一啲啊嘛。咁、除咗我哋知道佢有個男朋友係住埋一齊之外，其實佢幫唔到件事嘅，佢同一個人喺度住 嘅，即係主要事件上面係唔關事嘅呢個男朋友， 佢連幫手解決呢日鬼魂嗰樣嘢都冇幫過手。 你叫我睇影相又得， 如果佢係一個唔係特別好嘅演員。然之后被逼话，喂，佢哋又见唔到鬼，咁不如咁样啦，我哋想办法令到只鬼讲嘅嘢咧，你听到，跟住你即时传译啦。因为喺个法庭上面真系有一场就系叫只鬼讲嘢，然之后呢个律师咧就即时传译啊嘛， 就讲翻出嚟嘛，佢扮演佢噶嘛，即系有呢样嘢出现过嘅。如果呢样嘢系到最后唔知点样揾咗嗰个演员，我唔知系咪因为嗰个演员都系好老道啊，又最近啊经历过死亡，见到嗰只鬼用到嘅话，到最后佢哋 comment 话啲人唔信佢嘅供词，系因为佢演绎得唔好。 而佢系一个演员， 然之后令到呢个演员咧佢好嬲，跟住明明系帮紧自己个女朋友想查单案，点知到最后佢话分手走咗去。咁佢话入翻个主线度 嘅。咁啊， 但系而家就个 set up 咧，嗰条线就真系成条 cut 咗都冇大影响。我头先讲都冇讲啊，我讲古仔嘅时候系咪？呢个第一，第二个我觉得有类似嘅状况咧，其实就系佢个上司。佢个上司咧，咪话又跳 TikTok 舞啊，即系第一次嘅鬼出场，要拖延两个钟，佢又走出嚟跳一场 TikTok 舞啊嗰啲。嗰啲其实系冇帮过件事噶，即系因为到最后，其实个法官都系话，好啦，等两个钟啦。其实个法官一开始话等两个钟咪得咯，佢唔使跳 TikTok 舞噶，亦都冇帮助。到最后呢一个上司系死咗噶嘛，即系入医院死咗噶嘛，直情系。因为之前已经服不制，话医生已经叫佢你唔好食咁多糖啦，到最后系唔知道因为咩病啊，心脏病定咩死咗， 血糖过高啦， 系啦，可能血糖过高啦，高到死咗啦， 系 咁啊，真系死咗啦。喂，佢仲变埋鬼魂，亦都俾呢一个律师见到嘅，即系女主角呢个律师见到嘅。咁但系冇影响到件事，除咗到最后呢一个咁样嘅上司出到嚟，系同嗰个阴间使者咧有啲交流，就系话帮帮手啦，好啦，喂，一齐睇戏啦，咁啊咪，佢多咗一个人可以同嗰个阴间使者倾偈之外咧。其实是冇用的。 同埋嗱，我有谂过呢个上司嗰个 function 啦，我哋叫做佢成日都会鼓励呢一个女律师啊，保身攰味啦。咁但系呢个好鼓励嘅动作啊，呢个行动，我哋可以喺个鬼魂上面见到的。咁我又有谂过呢个上司系一直好似守护住呢一个女律师咁，但系其实守护嘅又有佢爸爸呢一样嘢嘅。即系好似呢个上司嗰个 function 系同其他嘅角色系 有 overlap， 系有 overlap 到嘅。 即系佢亦都冇喺技术上有啲咩真系帮到佢，佢就成日都系匿埋喺房度食甜品啊，即系唔做嘢、啊。 你快啲去谂啦，叫佢话保身佢去谂。 即系令到呢个上司其实系我除咗有一种角色嘅类型咧，我哋叫心腹啊。呢种角色嘅存在咧，就系典型嗰啲妹仔啊，即系譬如你喺啲古装片度咧，点解有个妹仔啊？就系、是、小姐，点解你今日唔开心？咁、那个小姐咪可以一次过讲晒出嚟咯，系咪？所以啲心腹个角色咧，系好重要嘅。有阵时候我哋会 plan 咗啲心腹角色，但系当然啦，太多呢啲心腹个角色咧，咁嗰啲人系咁将佢内心嗰啲感受讲晒出嚟，其实唔好睇嘅。多数都唔好睇嘅，呢啲通常都系一啲 set up 嚟。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嗰啲妹仔啊喺度讲，主人啊翻咗嚟啦，咁啊，而家喺房度瞓紧觉啊，咁啊，佢啊真系好靓啊，不过佢啊好阉尖啊，点样讲晒出嚟噶嘛。其实呢啲系交代 information 嘅角色嚟嘅啫， 好硬又会好 难受。但系而家呢一个上司咧，佢作为一个咁样嘅心腹咧，除咗系帮佢分析一下，俾少少法律意见之外咧。是冇乜用的。 是啊。 所以这个又是有少少似嗰个男朋友嗰个 set up 上面，即是佢唔够咯。这个戏呢有一样嘢好有趣的，就是呢所有呢啲咁样嘅身边啲人物呢，唔知点解呢，大部分人呢都系好支持佢的。 是啊。 包括对方嘅检控官。 是法官。最后 都 系支持佢。 法官都系，我想听啊，你快啲讲啦。即系咁，好支持佢的。即系令到啲 conflict 其实低咗。 但个 set up 系一个三流嘅律师，但系咁多人爱护佢。 是啦、 啊。其实嗰样嘢就系佢爸爸咯。即系由始终爸爸，但系嗰样嘢喺个戏度好似又唔系咁 强烈咯，唔重要 嘅。后尾系重要嘅， 后尾系重要嘅，因为系影响到佢成为一个律师，同埋佢一路都话唔想毁咗爸爸嘅威名啊嘛。即系呢个系喺佢背后嘅一个推动力嚟嘅，但系呢个推动力其实唔够啊。即系因为你就算话俾我听，佢系唔知点解天生就好正义啊。佢细细个就成日俾人恰，佢一知道有人俾人冤枉咧，佢就觉得好惨，所以佢要帮一啲真系清白嘅人咧辩护。咁呢一个立场好嘅，但系当然啦，因为我都识几多律师嘅朋友咧，啲律师朋友话俾你听，做律师唔系咁样嘅，做律师只不过系要帮所有佢哋嘅 clients 啦，就系获得一个公平嘅审讯，唔系要还佢一个清白，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嘅工作啊嘛。其实佢哋 suppose 系正义嘅，系公义嘅，系公正嘅，但系都唔代表系佢一定系、哦、我净系接啲好人嘅客噶咁。因为佢就算系犯咗罪都好，佢都应该系接受一个公平嘅审判，呢个系佢哋嘅工作。咁、而喺呢个戏入边，佢呢一个咁正义嘅女仔咧，咁、我唔系话佢唔写实唔像真，佢都写实像真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爸爸咁样嘅 background 咧，我睇唔到真系帮到佢咯。系编剧喺度 plan 紧一条少少嘅温情，少少嘅有少少煽情，就系、是、到临尾啊，爸爸嘅鬼魂都出现，然之后啊，觉得佢做得好好啊，咁样令到呢一个律师咧。到最后都觉得，哎呀，我冇辜负我爸爸嘅期望啦，咁样系、主要系咁样咯。 系 除咗呢样嘢嘅话，其实亦 都系冇乜用的、所以喺个剧本上面嚟讲咧，佢嗰条主轴真系佢要查呢单案，要令到嗰个人唔使坐一个冤狱咧，呢样嘢嗰样嘢 plan 得好嘅，但系其他嗰啲枝节咧。就點知就反而成為咗敗筆咯， 唔夠強咯， 係啊，我係咁樣諗咯。 故事不過都好啊，即係我哋睇一個故事，我睇完一個感覺好好睇。其實抽絲剝繭嘅時候，都總有嘢可以去改進，呢、這個就是我哋去學習睇戲嘅過程啦。咁、好啊，今日多謝阿倉同我哋分享揾鬼打官司一個，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 我哋試下下次揾鬼做節目啦。 都好啊， 如果得啊，真係點啊？ 我咁靠你揾鬼啦，多謝曬阿倉，下個禮拜再見， 好，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